400-015-51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广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如今家里已经达到了那看起来仿佛是他人生的目的，或者至少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欲望，有一部分是达到了。他可以看着他的长外套，他的车马，他的陈设和他的银行存款，朋友们有的是。按照世人所说的那个说法，有人会承认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对他鞠躬，对他微笑，对这一切他一向是渴求的，鼓掌声也有，还有宣扬曾经一度离得老远的而又非有不可的东西，如今是微不足道。还有美，他那种类型的可爱吃醋。可是啊，他还是那么寂寞。没有别的事儿的时候，他坐在摇椅里唱着梦想着。在生活里面总是有理智的一面和情感的一面，进行理性思维的心和激发感情的心，从前者产生了富于行动的人，将军们和政治家们，从后者产生了诗人和梦想家，一切的艺术家。大家好，我是马伊琍，谢谢今天的你和我一起在新事项读那年的那本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17:03，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一下高速公路吧。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城高速的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以及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及西红门的收费站到西红门南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提醒各位的所有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安全了。好吧，接下来马上进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哎呀，这口你都这么爱吃啊？ 还行吧， 是真的。今天这个题，我们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包括跟我们敬爱的牛老师刚才一块聊，我听的全是记忆。 对， 对， 对， 全是。 而且可能你们的记忆偏多，我一说，我说我也有记忆啊，牛老师不信。说你那么小怎么可能，我说我看着小，其实那些日子我都经历过。 他小的时候这些活至少都干 干过、 啊、 干过。 你想他是家里的一个男孩子嘛，小时候都得干 撞劳力。 对对对、嗯、哎，你小时候给家里换过煤气罐吗？ 换过。 哦，这个也干 过。换 过 换过， 厉害了。 换过，但那个时候他太小抬不动。 对对对， 最多也就是帮爸爸在后边扶着、 啊、 后来有了那种专用的件儿之后，就是有一个什么铁钩子，反正能把它勾着 对、啊、对， 勾到那自行车旁边，然后呢骑着就蹬回家去，然后呢我 后座上， 哎，对对对，然后我就被帮着，就帮衬把他搭把手、 啊、 上了高中以后好像就煤气罐就没有了， 就很少 改管道了、 哎、对对 对， 对， 小时候灌着煤气罐的时候，你也就是起哄假样嘛， 啊、我也搭了把手，你看 是不是？ 我也喊了声加油，是不是？往前走啊！ 往哪儿走啊？两根正脚不鞋了吗？ 哎，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为什么能勾起这么多的回忆呢？哈、啊，可能是现在没有了。 对， 现在没有 了，很少了。 对，刚刚还说呢，说哎，现在还有人储这东西吗？好像说没人储了，因为您想，甭管是什么过年也好啊，哪怕大年三十儿，您去超市里边都还有绿油油的特新鲜的菜都在那儿卖呢。 对， 所以储藏这个青菜的，好像在北京没有了，不光北京，很多地方好像都没有了。 是， 但是你刚才说了，咱俩得抬一杠 啊， 有，你别。一过一进腊月二十几，一过二十七、 啊， 你放心，超市里买菜的多了， 啊， 都得存下点儿， 对， 生怕这估值卖完了，过年了没地儿买的人都歇了， 对， 是不是？那时候有储存这几天的，没毛病。 对， 但我们前面说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个储存那个的少了， 啊， 也不能说没有，又还有上岁数的老人家七老八十的那个。哎，为接个短儿，买那么三颗五颗的情况还是有的， 嗯， 是不是？ 包括我们家现在也积酸菜， 是不是？你看它好那口， 对，积的不多， 对， 可能就一颗， 不像过去一积一缸， 对， 是不是？现在你要积一颗两颗不够劳神的呢，干脆买去就完了， 嗯， 是不是？要过去确确实实，你刚才小明说这个不是说这回忆，我们都是记忆， 嗯， 满满的， 嗯， 真的那个时候这是当家菜， 嗯、 是吧？ 你们都搬过是吧？ 不是搬过，咱们排大队排队去买，得买，得往家运，得倒腾，得码， 那还得排队啊！ 当然了，挨家挨户，挨家挨户的， 真明白这孩子。 牛老师别骂我， 哎呀，我说你， 我又没有经历过您那个年代，对 不 对？ 我说你，我说夏明，你明白？ 哎，好好好，好这样，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这个今天啊，咱们聊的是一个挺久远的事儿了啊，这个叫冬储大白菜。 哎， 说起来这词儿，其实就说句这句话或者这事儿，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就是冬天把这大白菜储存起来。 我们那时候不叫冬储大白菜， 叫 储存大白菜 啊，就储存大白菜。 买什么？买储存菜。 对， 买储存菜。 就储存菜是不是就是 就指的就是这大白菜 啊？就指哦、 因为就这一盆儿， 也没别的东西。 那个时候的萝卜都不用储存，那个什么这味青啊、心里美啊、变萝卜那时候随时都有，到菜站就有。 嗯 啊，但是唯独这白菜，这大白菜，这储存大白菜，其实就这一礼拜。就这一礼拜，十天八天的，到不了十天八天，就这一礼拜的功夫 啊，就存上，然后 你赶紧得买家去，再过这村没这店了。 哦，哎，那时候多少钱一斤呢？ 那看有分一二三级， 嗯， 我记忆当中啊分一二三级， 就是按好坏分。 啊对啊、嗯、最好的一级的二级的三级的，还最次的叫等外的四级的帕拉科、嗯 哦、 那个东西贵了三分钱，挺好的了。 三分钱一斤的， 那当然了， 那 当然那钱值钱呀、 啊，对呀、啊， 多呀， 对，它一颗挺大的， 因为你一买就30斤50斤， 30斤50斤的、 哦、 没有那么买的， 对对， 基本上很少，那主要除非一个人一买，最少的，最少也得200斤，那是最少的，也得200斤，你看人口多的呢，那都是5-6百斤，买个5-6百斤白菜，为什么？比如一家4-5口5-6口的这个吃什么呀？这冬天的嚼果。你买个30-50斤50-60斤的跟没买一样。 对、 哦 哎、除了买点好的一级二级的菜以外，还得买点的帕拉科，干嘛得鸡酸菜 啊， 腌白菜等等等等。 哎呦 啊， 好啊，今天咱们聊聊这个大白菜啊，咱们也聊聊儿时的回忆。而且今天我觉得挺有意思，这话题就是咱们不说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哈、啊、咱们也回忆一下冬天，您还记得您家那时候，咱都说小时候啊， 对， 都说小时候，您还记得吃过什么青菜吗？ 青菜， 比如说像您，那肯定就是大白菜呗， 对， 也没什么别的了， 以白菜为主。 对，像我小时候， 嗯， 好像也是白菜为主。 真的吗？ 好像也是， 但是不应该吧？ 青菜很少啊，南方的朋友可能会多一点。 比如说，白萝卜。应该没问题、 啊、 白萝卜有、 哎、白萝卜北京的地区也不是没有，稍微的少点儿。北京更多的时候，像这日子现在呢，就一般都是脆萝卜多了， 嗯 嗯, 嗯， 哎，有时候还能见着点什么变萝卜， 嗯， 哎，白萝卜呢，象牙白是这几年，就最近这10年8年象牙白多了，过去有没有有少， 嗯， 因为那东西水头太大，它不当菜，变萝卜它当菜，它出数。 嗯， 你这白萝卜这象牙白那搁锅里一熬一咕的一炒的那个，一出了水没东西了。 哦， 所以更多吃菜都是吃变萝卜， 哦、 吃馅变萝卜。 对， 哎，现在这都拿白萝卜当水果，拌个萝卜丝儿，哎，萝卜赛梨挺地道的。 哦， 哎，过去北京更多都吃脆萝卜。 对， 哦， 包括到冬天还有土豆。 哦， 土豆是有。 哦，那你们那儿还行哈、啊， 也就这些。 土豆呢，北。土豆北，咱北京土豆不是特别多， 是 吧？是 是， 就从70年代开始， 嗯， 后来土豆逐渐逐渐的多了。有一年我记得特清楚， 嗯， 哎，突然间北京来了一个，林大人， 嗯， 然后呢给调了好多，从外地往北京调了好多土豆啊、 哦、 萝卜呀、啊、等等这些蔬菜、 哦， 丰富这个首都这个蔬菜市场。 对， 哦、 对。 林胡家、 哎、哦，哎，要不这样吧，我突然想到，要不咱今天咱也别说这个聊聊什么菜了，您冬天爱吃什么菜呀、啊 嗯， 什么什么的，咱聊个那个什么，小时候你给家里边干过的那些重体力活，搬白菜绝对算吧？ 对呀、啊，换煤气罐， 换煤气罐绝对算， 绝对算。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打蜂窝煤，我不知道。 那都你刚才说两样，煤气罐里一个月您家能十几个，有数的，顶多您了不得是2罐气，而且过去我们小时候。北京哪有那么多煤气罐啊，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啊、 哪有煤气罐呀、 啊？啊， 就是生蜂窝煤， 蜂窝煤煤球， 对， 煤球自己压煤球， 谁、没有，我们都是机球。 对， 什么叫机球啊？ 哎，机器出的煤球，自己那叫钻的，那是煤沫子。 那你们高级、 啊、不是高？ 我还赶上过自己压煤球呢 啊。压煤球，我们小时候也学过钻煤球，钻煤球、 啊、 学农学工有劳动课、 哦、 这个尤其是在学校里上劳动课的时候，冬天干嘛呀，钻煤球炸煤渣、 哦、 知道吧，那、 哦、 老百姓居家观都上煤铺买那个煤球去， 对， 后来有人就后来就更流行使蜂窝煤， 对， 蜂窝煤有大有小，后来又出特别大号的、 哦、 知道吧、 哦， 所以这个不一样，咱们这个记忆当中都有些 不一样， 有些东西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些活我干的特别多， 我干的也不少 啊。 哎， 这干特别多。 行，比啊比、 哎， 这不跟他比，比他没戏。 嗯，包括今天也得跟牛老师一块探讨一下。 对， 因为白菜，说心里话，因为小的时候一直在吃， 嗯， 所以到现在吧，白菜我唯一白菜不爱吃的， 嗯， 一种做法， 您说。 就是醋溜白菜， 哎呦，那是我的最爱哟！ 因为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爱吃帮，我爱吃叶子。 我也一样，我也爱吃叶儿，叫醋溜白菜叶儿那就地道了。 那是 醋溜白菜帮上的也好吃，为什么它好吃啊？这醋溜白菜它确实那时候你说当家菜，除了白菜丝儿，就是白菜片儿， 对， 要不就白菜丁儿，要不就吃饺子， 对， 嗯， 除了这丝片丁呗，还有什么新鲜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了。 对， 但是就得变着法儿呢，就变换花样。 嗯， 哎，让你吃不烦。哎，切个罗锅丝儿啊，哎，直切几道白菜丝儿。咱今儿吃什么？炒个黄花粉呀、啊。 嗯， 你看，咱今儿吃什么呀？来个醋溜白菜呀、啊，是不是？ 嗯， 这方法得变。那时候我还小了，我哪懂这个不知道。就是老妈妈，我母亲来做，哎，弄俩新鲜的。 嗯， 哎，今儿休息了，得。赶上伙食， 嗯， 来了明天羊肉，弄点白菜，这就吃饺子了。 哟， 穷人家可不就是几毛钱羊肉吗？但是羊肉才七毛一斤， 羊肉 可贵了， 羊肉便宜 啊、哦，羊肉 相比之下 啊，七毛一，驼肉才五毛钱。 是的，是的， 驼肉是 骆驼肉啊。 啊、哦，那时候还有骆驼肉呢。 哦， 骆驼肉好吃吗？那个 好吃，妈把妈去了。 好吃，哎、 好吃， 哎、没吃过。 为什么？它没肉，肉有肉就好吃，有肉就是好菜。 哦， 这辣就是好酒。 哦，行， 是不是？ 让我们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啊！ 哎， 有很多啊，全是记忆。 对对对。 啊，这位朋友呢是李京，他说北京的啊，家里呢还是存大白菜，阳台上大概200斤吧。另外200斤白菜边上还有酸菜一坛， 哦， 就是 不错，这日子过得 过冬必备啊！ 不是这日子一块做就过得要有滋有味儿， 对、 啊， 知道吗？这是热爱生活， 啊、 才存点白菜，再积点酸菜呢， 嗯、 啊，是吧？ 嗯，莫妮卡也说了，我小时候就给我姥姥搬过大白菜，拿那个报纸一卷放楼道的台阶上， 嗯， 你看。这都是后来了，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啊，拿报纸包上白菜的，都是后来了。我们小时候哪找报纸去呀？ 嗯， 问你，你们家订报吗？ 嗯， 不订报，报纸哪来啊？ 嗯，单位 不订报，单位那时候单位的东西可不能往家拿。 嗯， 那可不行，这一般的储存白菜哪有有报纸？没有。 嗯， 捡俩草帘子。白菜一剁好了，盖上草帘，拿板砖往上砖头往上还没有整的，砖头往上一压，防寒防冻，就算齐活了。 嗯、哦， 知道吧？你看这卖储存菜，大被我一扇。 嗯，那跟现在新发地一样。 当然了， 也是草帘子往上铺。 是，什么时候那不铺那铺什么？穿羽绒服还是用皮袄？那不可能。 哦， 知道吧？因为这储存菜刚下的时候，那天呀，经常的不像现在这一冬天都没见着雪了。 嗯， 那时候又是雨又是雪。 嗯， 就储存菜那几天刚一沙冷，刚一沙冷，刚一入冬，霜降起葱，立冬砍菜，这是过去再论的。这一砍了菜，这就开始，这不是雨就是雪就来了。像现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一冬天呢，基本上，尤其是坛根上， 嗯， 基本上化不净的雪。 嗯， 哪有滑利落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哈，一冬天见不着雪。 嗯， 为什么感冒这么多呀？ 对， 你来场大大的雪，你试试，这年就地道了。 是， 那年味儿才足呢。 是， 这儿还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小的时候还。跟家里的老人一块儿拿玻璃瓶子做过西红柿， 嗯 啊，像四爷说说呀、大 K 呀，包括进兵啊， 嗯， 都提到了这个。 那肯定，他那做西红柿酱啊，快拉秧了，这个时候它便宜啊， 嗯， 哎，弄点西红柿酱，完了就为了冬天改善生活用。 哦， BG 说了。我小时候帮家里干的最重的活就是搭地震棚， 这我不知道 他一说这个，我就能大概知道他是多大的，真的，因为你想七几年的时候， 七六年 地 震 嘛， 哦， 所以他能帮家里干活，少说他应该是70后， 哦， 或者是60后，或者是60尾头，对吧？因为你得能干活嘛。 这个是听说过，而且我是听我妈说过，那时候我妈还小，说嗡一阵啊，全院的都出来了，然后就搬着板凳，坐在那个长就是前门那大街中间，坐在中间，好多人都坐在一块儿。然后呢，最近是看有一部这个电视剧《情满四合院》，里边不也讲到过这一段吗？就在他们的四合院里边就搭起来，那就叫地震棚， 地震棚。 哦， 哎呀，当然咱们 这两个小时不是个怀旧节目、啊、 对对对对 对，不是怀旧节目， 我们边吃边聊、啊、 是的是的， 今天牛老师来了，这个我们又说一开始就说大白菜了、嗯、就让牛老师教教我们大白菜怎么做呗、嗯、咱先说说花花不爱吃的醋溜大白菜这不 是 您的最爱吗？ 做的不好、啊哎、 这个醋溜白菜呢，我知道的至少是两种， 嗯， 咱单都不说叶和班，就全是班嘛， 嗯， 一种这班啊洗干净以后，当然了一定要选一点嫩点的班，老班干嘛，老班留着您吃馅 儿， 甭管馅饼啊包子呀、啊、饺子呀、啊、老班老点的老班呢您就哎吃馅儿了，嫩班摆叶儿呢一般讲究一点了，摆叶儿单撕下来另做他用， 嗯 啊就说班，然后您切条，哎多宽呀、啊、拇指粗细的宽条，切完了斜刀一切，我们叫象眼， 对， 也叫茄子片， 嗯 啊这个、切完了，切完了以后一般家庭来做，有辣的有不辣的，过去北京人啊很少有吃辣的，吃辣子的少，讲究点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呀，您得准备点葱姜蒜，这都是切了片了， 嗯 啊还得准备点花椒，然后呢一点酱油，哎，那时候也没有说家庭里边哪有搁料酒的呀， 嗯 穷买不起， 哎那时候有吗？有 酒，有的是，必须有啊， 就是料酒 料酒啊黄酒那必须有、哦、饭馆里必须得用、啊、 但是贵是吗？卖的 家庭里， 普通家庭很少， 普通家庭没有那么复杂、 哦、 就 能不买 就 不 使这个、 哦、 是吧，就是酱油醋、 嗯、 盐、 嗯、 有的使点糖，有的糖都不使，然后搁点团粉啊，家庭里做一般呢，他不对碗欠，哎，锅上火，搁上油热乎了，先下花椒，花椒啊炸出香味来以后，然后下来葱姜蒜，再把这白菜下锅一炒，炒的过程当中炒这白菜一太阳一变色，什么叫太阳变色？它不能咕嘟大了，哎，脆的醋溜白菜是脆，稍微一看太阳有点出汤了，这就好了，这就该往里边加盐加糖，然后加醋这个勾芡，哎，有的是一种是不勾芡，醋溜白菜有的勾芡有不勾芡， 嗯， 哎，直接就是加盐加酱油加盐，哎，然后加醋， 嗯， 这是快速翻拌装盘，这就是按馆子说的醋溜白菜，哎，它都不勾芡、 哦、 还有勾芡的，然后再有呢就是不搁花椒了，就直接搁辣椒节儿、 哦、 叫醋溜辣白菜、 哦、 哎，得勾点薄芡的就行了、 哦、 其实全是一东西，就这玩意儿， 明白， 但是我们自己要做讲究一点的，您得把这白菜切了以后有削片的啊，再来这整颗的白菜啊，在里面呢开始用刀去削，像那木栅片儿的削出来、 哦、 就像蝎子片儿的 哦， 削完了那顶门似的蝎子、 嗯、 门蝎子跟那似的，削出了三角形的 嗯 一头薄一头厚是那样的片儿，哎，削出了这个片儿，有这么炒的， 对， 这个拿盐一揽，揽完了以后把水控净了，要腌的时间长再冲一冲、 嗯、 然后再控净水，再按上面那方法这么一炒、 嗯、 那也叫醋溜白菜， 对，我妈就这么做 啊。还有呢，它管子里边呢它得过油，把碗把这些东西对着碗碗欠对好了一会儿，锅上火烧热了油，热油一冲爆，这白菜瞬间就熟了，回熟削微一炒，这个烹芡芡汁下去，起锅装盘，淋明油就 OK 了、 哦、 特别好吃，这馆子里的、哦、当然火冲油多，家里边呢往往有时候炒不出这好的水平，什么呀，您那火不冲，这白菜不断生没法吃、 哦、 断了生了，家里边的火要给它炒断了生，这个白菜往往有时候就稍微差点了， 哦， 因为你的火不冲它得咕嘟一会儿、 哦、 才能短生多煸一会儿，知道吧、哦、所以一般馆为什么这菜的馆子好吃啊， 火 大，火冲， 对， 油多， 嗯， 这么个意思， 嗯， 哎， 怪不得你不爱吃了， 不爱吃， 我听完牛老师说我觉得那也就那样了、嗯， 这不是因为那不一样，因为我不爱吃酸的、 嗯、 所以我不爱吃这个、 哦、 但是白菜的其他做法，因为今天两个小时嘛、 嗯、 牛栏一会儿可以 接着说。 嗯， 比如说我最爱吃的，比如说人都说白菜豆腐保平安 啊， 好吃。 嗯， 然后包括里头放粉条粉丝的好吃，然后包括要汆丸子的好吃。 哦， 哎，就类似这样的都爱吃。 我白菜只有一种吃法 啊， 就是单炒的很少， 嗯， 单炒的很少， 嗯， 就是要么跟排骨炖，要不就跟小酥肉炖。哎呦，好吃极了，而且一定要炖的特别烂乎，就是你吃到嘴里都糯了，都挤出一撮汤来的那种，这是最好的。 哎，一会儿你也可以问问牛老师，让牛老师素炒饼放一点。 哎哎，那也行，哎，那也行， 可以吧？ 那也 可 以 啊。 对，那可以， 可以啊，白菜啊。白菜是百财， 对， 哎，是百财， 是 还是厉害，不单是百财，叫着白菜百财嘛，还有百搭， 啊， 可荤可素，荤素皆宜。您说甜的也行，您说咸的也行，您说酸的也行，您说辣的也行， 嗯， 哎，都行。 好，哎呀，今天讲这个百搭的白菜啊， 是 有好多朋友一说白菜就想起来乾隆白菜了，这个，这是。这个是听说过但没吃过的一种东西， 嗯， 麻酱拌白菜丝儿呗。 啊， 对，我记得以前咱们上节目的时候都说过这个菜。 啊，那你要说这直接装盘里往上一举，那不叫乾隆白菜 哦，叫啥呢？ 道光白菜，直接让你全归你了。好，咱们道光，这是道光年间的盘子啊，道光白菜呗。 嗯，好啊，这个只收现金说了，说前几天我吃了个食堂的辣拌蒜醋溜白大白菜，哎，挺好吃。 过去辣拌蒜都什么时候吃啊？ 啊，嗯， 不像现在辣拌蒜年四季都有。过去辣拌菜开始泡呢，什么时候开封啊？这什么时候得出封开封？哎，三十了，过年了，吃这更岁饺子 啊， 起封。大料全家热热闹闹的，哎，三十晚上吃饺子， 嗯， 哎，但是呢，还有的比如老式家庭，比如我们家北京老式家庭， 嗯， 我打小就盼着吃荤馅的饺子过年，但是净吃不上， 嗯， 为什么呀？三十我们家吃那饺子，初一吃那饺子一定是团馅的，是素馅， 嗯 不吃荤的， 嗯，哎，要不我就特， 你说你要素饺子蘸点腊八素能不能吃？ 能 吃，但是差点， 对对对， 因为什么？那个东西它是不是？哎，你还是吃荤的，它哎。 我就特爱牛老师， 哦，我也特别爱你，特别爱你，还热爱你。 你的意思，你跟牛老师能吃在一块儿去是吧？ 是，我就特就是牛老师老给我们讲一些规矩，这些规矩可能到现在来讲啊， 嗯， 有点渐渐的就哎没那么多规矩，大过年的高兴就好。但我总觉得这点规矩，你要是讲究起来，才是有所谓的年味儿。 对， 就是您到过年了，您把这规矩全都讲起来，比如说见了老家了，您要比如说跪拜也好啊，拜年也好啊，鞠躬您要到90度以下才可以啊。我觉得这些规矩讲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哎，鞠躬，就你小明说的鞠躬，您得站直了， 嗯， 得哈下腰去，您得 一点头， 这么点不叫点头， 哎，对， 对， 对， 那不叫鞠躬， 对， 对， 对， 是不是？您那个行礼拜同道拜年行礼也得左手。压着右手，您别右手压着左手， 哎， 叫啥呗， 哎， 右手压左手，哎，那是拜把子。 每次我见牛老师基本都鞠，我那弓稍微低点啊，腰不行，但是已经尽力的往下鞠了，对不对？是这意思啊。好嘞，今天咱们聊的是东楚大白菜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可以聊一聊您的这个一些故事和经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先进广告。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至21日，精选服装服饰5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有礼，七座大空间，七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购车，符合条件，低至3成首付，享2年零利率，更有5000元置换补贴等。详询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盼望 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跳弹吧。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 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哎，这个天气呢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咱们北方来说，冷空气是要影响到的是降温。因为今天呢咱们北京啊是气温比较高，最高气温城区呢到午后的时候基本上都到了9度上下了。那么从今天之后咱们北京开始是气温是一路的下滑，明天报3度，后天呢就报到1度，大后天就下周了就开始报到了0度以下，0度以下时间还比较长，基本上延续到下周大部分时间，最低的气温要连续4天，从现在预报来看连续4天都要报到-4度，这是最高气温，夜间最气温要降到-10度以下了。那么对于我国南方来说，从明天开始降雨的区域在不断的扩大，明天基本上是在像湖南啊、江西啊、江淮啊这些地区，然后呢后天要扩大到南方的大部分地区的，因为现在南方气温都比较高，所以这次呢首先是以降雨天气为主，到后期呢北方冷空气南下，它的也是跟随着也就是降温了。那么如果说你要体现寒冷的话，这次降温幅度比较大的当然当属是东北，它要到22、23号的时候白天的最高气温也要降到20度以下，那夜间的最低气温要降到30度甚至更低的温度了。这就是未来几天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基本的一个走势，所以新的一轮寒潮即将到来，你要做好防寒的这个准备了。天气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李工，明天是大寒的节气，看来这个大寒天气降温也是比较明显是吧？ 对。 哎，好。 大寒呢，实际上我多说一句啊， 哎， 实际上就平均状况来说，对于咱们北京，这半个月这个节气是半个月一个节气嘛，从小寒到大寒，小寒这个半个月，大寒半个月，那么平均气温应该说小寒节气对于咱们北京来说是最低的这个节气，是-3.4度，然后到大寒的这个半个月的平均气温是-2.4度，那么实际上。这个这是一个平均状况，但是每年的状况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这个个别年份这个大寒的天气啊比小寒要冷一些。那么对于今年的情况来说，那肯定是因为在这个下一周要有一个明显的降温的和持续降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啊在大寒之初天气啊是要比小寒更加来的寒冷一些，这个要有所准备了。 好吧，非常感谢李工的细心的这个介绍，谢谢您，我们明天继续连线，谢谢您。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保费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7: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因为是周末啊，所以路上的车比较多，拥堵的路段也比较多。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还有东长安街的东西双向，还有国贸路段的这个东西双方向，还有通惠河北路三环到二环的进京方向，还有三环到四环的出京方向，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南三环玉泉营桥东向西有事故，后车呢短暂排队，还有北三环的三元桥内环方向也有事故，造成了北三环的西向东全线车多，队尾已经排到了蓟门桥。北五环的林翠桥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仰山桥。西五环的老山桥下北向南受其影响呢，杏石口到老山桥主路北向南车比较多。还有东五环的远通桥小交亭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已经排到了五方桥。这个大周末的啊，赶上事故可能大家都不顺心，所以呢一定要慢行啊，多听听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这片花说的特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晚高峰， 当然 是不是，就是家常菜您可能做不好，是不是 一会儿， 哎，就躲 也没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儿， 对， 是吧、啊、煮什么样吃什么样， 哎，对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对了，您说咸了，嘿，我就好奇这口， 哎， 还过火了，我就吃这辣乎。 就是有的时候去别人家做客，老婆下厨忙活了一堆，那说，哎呦，我老婆做菜可好吃了。结果一尝，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但是人家吃的很开心，这就是幸福的感觉， 哎、对， 对不对？ 没错。 嗯， 晶晶说，小时候一到冬天，妈妈就给我做手擀面，水烧开了之后，先放点白菜丝。烫一下，烫完拿罩里给捞出来，再煮面。煮完面之后，把面捞出来，放酱啊、白菜当码儿啊一拌，然后手里再拿这根黄瓜，咔咔咔一吃。 嗯哟， 挺好， 这就太幸福了。 是是， 我小时候冬天的时候吃大白菜，哪找黄瓜去？除非从洞子里弄来的， 他 那点熏黄瓜。这一说就是现在的， 是是， 最近这几十年的事儿， 是 是，是不是？ 是 是, 是。 哎，这吃什么？吃炸酱面。哎，还有的直接吃炸酱面、手擀面，甭说了，我们北京叫切条， 嗯、 是吧？手擀面什么叫切条？ 哦， 哎，煮这面快熟了，白菜丝才搁，萝卜丝的白菜搁进去一块就捞了， 啊、 锅挑，哎，这回来一浇，一浇酱， 啊、 哎，炸酱面。 我中午吃、就是、 哎，要个萝卜，哎，来点黄豆，来点青豆嘴，那就甭说了， 哎、 这就这是一个挚爱。 哎呦， 你现在你到那海碗居菜一样、 嗯、 也就这两下子， 是是， 但是那萝卜丝切得忒细、哎、没嚼头了， 对 啊，黄瓜丝切得忒细、嗯、没有嚼头， 对， 而且来这黄瓜条，来萝卜条， 对，时间久了就趴了、 嗯、 对，就没到面里一拌好就没意思了， 是、 嗯、哎，拿小碗冰着扒了还得摔的，没有好那么吃， 那还得显着利索呢 啊，对对，那才是假呢、嗯、北京谁这么吃啊， 对， 人家拌拌加点儿， 嗯， 您这干脆弄一穷人端门口吃去吧，不是那么回事儿。 哦，哎、 啊，现在那都是什么油头？ 对， 那都是油头，拿这当什么呀？ 表演。 那对了，带有表演性质的， 嗯， 招人呢， 嗯， 招人眼球， 嗯， 还有更幸福的，美美姐说、 嗯， 我们家呀自己有一块小菜园， 嗯 啊，自己种的白菜。 他们家房子是自己盖的， 哎，然后包饺子呀，拌这辣白菜呀，或者煮面条放白菜呀，啊，前几天有一朋友拿走几颗，吃完之后说，哟，比这市面卖的好吃多了，啊，还打电话告诉我，给我留十颗。您家院子够大的呀， 那你忘了美美姐说他们家厨房就30平。 哎呀，厉害厉害了啊，嗯，而且呢人家说了，我这白菜啊准备春节包饺子吃。 哎呀， 嗯，行，挺好。哎呀，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储的那大白菜放的时间越久，我妈做的时候，嗯，呵，这帮子外头这铁包呢。 您说这就是储存菜了。 嗯， 为什么呀？刚一杀冷一入冬，立冬砍菜，跟着冬储菜就下，大白菜下了买回去了，得搁多日子，嗯，一个多月俩月了，这才过年呢，嗯，到过年的时候那可不是，这外面的两层帮子气都这都劈过两回了，都干巴了， 干巴了， 然后你再包完了，你想里边都出什么，都出柴了，出胡子了， 嗯 是不是有的时候烧心了烂叶子了， 嗯， 那您拿这做的菜做出来白菜馅饺子还能好吃吗？ 嗯， 它就不好吃了。当然了，后来的有条件了，大家刚开始一搞活了以后， 嗯， 有条件都订报纸。你看北京， 嗯， 那时候的北京晚报得有多少多大销量嘛。 对，您想我小时候天天挣闲钱，就是在我们家路口卖北京晚报 啊， 哎，这一个月不少挣钱。 是，就是北京晚报开始，家里边基本上都有报纸了。 对， 所以这白菜拿回来，拿报纸一张报纸一个白菜包上，那个白菜保存起来就是好。那时候还出了好多保存白菜的妙招。 哦， 对不对？都为了您方便您储存菜。 哦， 是吧？所以那个时候的白菜相对到年时候的好点，哎，吃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哎，有点水气儿， 嗯。 最早那个家里边那什么，就一草帘子那个，顶多上个破被窝套那个，那白菜到过年的时候，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多少水头了，哎，所以吃什么它也不是甚好吃 啊， 嗯。现在的白菜，一年四季反季节，您什么时候吃， 嗯， 水灵灵的，您甭管拿什么蘸过， 嗯， 您甭管拿什么蘸过， 嗯， 让您瞧着些水灵， 对， 您买的时候心里边就痛快，是不是啊？ 对， 啊，心里边您痛快，这菜，嘿，这水鲜鱼水菜嘛， 嗯， 这您回甭管是半个白菜心儿，是吧？半个温本白菜， 嗯， 啊，您还是什么？我弄个芥末墩儿， 对， 是吧？来个芥末菠菜，芥末白菜， 嗯， 是吧？我炒个萝卜丝儿，我干什么？汆个丸子，啊，等等等等，啊。您瞧着舒坦。 哎，您既然说到凉拌白菜心儿了， 嗯， 拌白菜心儿， 嗯， 您教一个呗，因为好多朋友问，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啊， 好多朋友问拌白菜心儿怎么做好吃啊，总觉得馆子里边做的比自己在家做的好吃，挺简单的东西啊，为什么做不好呢？ 这个是什么呀？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村有各村，跟挖地道一样，各村有各村不高招。我好吃的拌白菜心儿，你要问我说我好吃这个， 哎， 咱别说馆子， 哎， 您比如说白菜最简单的，您把老帮去了，那留着干嘛使？哎，一劈两开，这会吧？ 会。 白菜心儿您给起出来，这就是最嫩的白菜心儿了。 嗯， 哎，这个就是新鲜的，刚来的白菜，新鲜的白菜，别搁好些日子拌就没有意思，没水头了。哎，这个您呢，倒伏这横会。一摁，拿刀轻轻往那什么白菜背上拍拍，这煞丝儿，切完丝儿以后，哎，捏点盐花，这也就算腌上了，对吧？稍微腌上以后，哎，您呢再搁点醋，炸一辣椒油，趁热往上一泼，泼完了一拌就齐了，这最简单的爆圆白菜。 哦， 就这么简单。不愿意搁盐的，搁点酱油，搁点醋，啊，有人愿意吃甜的，可以拿糖腌，再配点水萝卜丝儿，哎，配点水萝卜丝儿，拿糖一腌，糖腌给它腌塌了的，多少捏上点盐花， 哦， 您再来醋，再拌匀了也吃，一样，像现在的红果有的是， 嗯， 啊，您把红果炒红果炒红果，其实是咕嘟出来的，您拿点来红果一拌。 甜酸都有了，因为你煮炒这煮红果的时候有糖啊， 嗯， 它有果酸呀、啊， 嗯， 拿这一拌就得火、 哎， 白菜稍微拿盐腌一下，去去水儿，这就齐了。 这一出戏呀、啊，这是， 啊， 天仙配吗？ 对了，绝配。 哎呀， 哎， 好的， 我以为你要说，我想再往里切点火腿肠。 也可以， 这个白菜的就是白菜百搭，白菜百变。 嗯， 你想怎么吃都行，怎么吃有道理。 嗯， 是吧？ 所以像贝吉塔，对吧？ 嗯、 刚才牛老已经说了，他喜欢吃的这种做法，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因为他说了，他做过几次，都觉得不是特别爽口。 嗯， 正好您说完了啊，他打算今年春节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哎， 都是家庭， 谢谢您， 对吧？ 哎，吃好了您给传名吧。 是的。 哎呀，要不说现在幸福呢？你看过去，要搁过去，就比如说您小时候，或者我小时候，哪能吃得着海鲜呢？就这日子口，哪能吃着海鲜？ 没有， 肯定没有，虾皮就算了吧，就算海鲜了， 就算海鲜了。 对啊，对啊，你看人家这个暖男给我们发，说你们唠着啊，我开始吃了，这是发的又吃螺，又吃这个蛤了， 海鲜一锅烩 啊。 哦，你比如说海鲜了，那是折头， 嗯， 海折头拌白菜心儿 啊，对对对， 对吧？ 那这也得在馆子才能吃得着。 那家里边您现在可以啊， 现在可以 有卖的是海，有卖海折头，卖海折皮的， 嗯， 您回去洗干净以后，您一烫，凉水一激，慢慢的一泡，回来了得长了，这您再拌白菜心儿，多地道。那虾皮拌白菜也行啊， 对、 嗯，刚才名字说了，我刚才说的道光白菜，对吧？那也没别的，那。那儿香口把芝麻酱卸了，搁点糖，搁点醋，有点盐味儿，拌上白菜心不完，就是，咱也甭说什么乾隆、雍正、道光的，反正就直接装肚子去，那也是白菜心儿， 反正能吃光。 对啊，啊，还拿你搁点芝麻来，当然那芝麻我告诉你怎么搁名字， 嗯， 炒熟了的芝麻得砸喽，再拌进去。那您不砸，你有麻酱，你还搁它干嘛？没有麻酱的时候， 嗯， 有麻酱搁芝麻干嘛呀？那本来一物件。 嗯、 对 对， 你不是 芝麻酱吗？ 芝麻酱，芝麻酱，你还得来点芝麻，为了好看呀、啊， 对对对， 还是为吃那味儿啊？ 嗯， 是不是？多此一举。 嗯， 你要是想这么办，炒点芝麻盐，搁点糖醋，来点炸个辣椒油，这白菜的很好吃了。 完了，高级了这个， 对吧？这前提是把芝麻炒好了。 哎呦， 芝麻黑白芝麻两样都成，搁哪个都成。对吧？ 虽然白菜我一般啊，但是一配上芝麻酱，我就顿时觉得，哎呀，好吃极了。嗯， 你俩非得配上芝麻酱干嘛？ 是啊， 有卖五香花生的，把皮儿一去，那五香花生就是去皮，一拍擀面杖一擀，您拿那拌白菜心儿。 哎呀， 这么费劲、啊！ 哎呦呦，哎， 对吧？ 好吃， 我告诉你，另个味儿 是， 哦， 是不是？ 嗯，好，来，咱们看看车夫啊，车夫说了。70年代末的时候，我呢在工厂学工，在大郊亭桥附近有一饭馆，我们每天都去那儿吃炒饼。师傅用炒勺炒，一份儿一炒，啊，就是小锅出。最后呢，往盘子里一扣，表面是焦黄的，可好吃了。这都几十年过去，我还惦记这口。牛老师能不能教一下我们这炒饼的做法啊？ 这个炒饼啊。刚才这个， 对我说我 没这么说呢，说的白菜丝儿， 嗯， 哎，其实是豆芽啊、洋白菜啊、大白菜、啊、都行、 嗯。 当然了，我钟情是洋白菜， 对， 黄豆芽也成，绿豆芽也成，大白菜也行。就是拿大白菜说的炒饼吧，这炒饼真正您要想在家里炒好了，您知道您吃那炒饼为什么好吃吗？ 嗯， 是人家那自己烙的饼，两层皮。不是您外面买的那大饼， 然后炒回家切的， 再切那不灵。为什么呀？两层皮就是两层皮，您烙那个带层的有几层，它皮厚，瓤薄， 嗯， 您那一炒就成烂粥了， 软塌塌， 明白了吧？ 嗯， 所以您要是打算吃这个，您得跟烙那春饼似的，两层皮厚着点， 嗯， 烙完了以后，您再裂开了一切丝儿， 嗯， 那再炒出这饼来，那特别简单，没有别的。您得会使点这酱油，得有酱油。北京人吃炒饼得有色儿，得有点醋，得有点蒜，这是最最基本的。然后葱了姜的无所谓，就是主要醋蒜，哎，再来有两滴的香油，这就 OK 了。只要够色儿，一般这东西过去的酱油啊，咸， 跟现在的生抽似的咸，没色儿，色儿浅。 嗯， 因为卖炒饼的不可能使两毛三一瓶的酱油，都一毛五一斤的都舍不得，一毛钱一斤的酱油。所以那酱油它有咸，色儿浅，就得多搁点酱油。 嗯， 等够了色儿了，那就够了咸了，够了咸了就香了。当然炒饼得使点，这朋友说的，得使点大油，除了素炒饼以外，啊。真有真素的那就是素油了， 嗯， 但是一般的想吃炒饼好吃的，说该咱聊肉丝吧， 嗯， 哎，甚至就素的吧，素的搁大油， 嗯， 它才能好吃。叫这大油的时候叫耗油啊，叫油，叫这大油的时候得有点花椒大料桂皮的一块耗出这油来，那油里边才有的肉香味儿。 您刚才说叫这大油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板油买回来以后 啊， 自己熬的肉汁儿。肉汁拿出去以后剩那油不就是大油吗？ 嗯， 就是我 们是这意思吧， 就是买的板油，专门卖板油的， 嗯， 买的板油以后给它切碎了，切碎了以后呢搁一点水锅里边，然后再搁上那花椒大料桂皮，然后把这油搁锅里慢慢耗去，耗的水气下去就出来全是油了，油把油逼出来剩点油渣了，那油渣再多煸煸就干松了，搁一边那可以干别的使，吃饺子烙饼了， 哦， 就能使了。哎，这个油出来就有点五香的时候，就有点那佐料的味道了， 哦， 就是大料桂皮的味儿，有点肉香味了。拿这个油再来炒这个饼，保证比您那个花生油， 对， 啊， 听着就好吃啊，哦。 哎，然后呢，火候得合适，饼是自个儿烙的， 嗯， 啊，菜得多点儿，那点酱油啊、醋啊、啊蒜啊，这两滴的香油啊，使得合适了， 哦， 您放心，奇香无比。 哎呦， 不比那吃燕窝鱼翅差， 是，这再配个肘子，酸泥肘子多好吃啊！ 哎呦我的妈， 这吃炒饼配肘子，这没事儿。那 素炒饼你啊， 我告诉你，那就甭炒了 啊！ 炒什么饼啊？直接跟他要张饼，往手指头一卷一咬就有了。 烙，嗯，饼卷手指头， 对不对？好，这肘子吃的才地道呢。 得受工伤了，听一段啊，接下来有保险啊。 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哎呀，这个炒饼把我说饿了。 那你看晶晶又说了， 啊， 我也爱吃炒饼，但是我们家不一定用白菜 啊， 用土豆丝儿，哎，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没问题。 这个呢，这个东西是大众的玩意儿， 对， 哎，您手头别特意的说我看非要搁什么，非得搁洋白菜， 嗯， 啊，非得搁豆芽，没这个不吃了，白菜也行，土豆丝儿也行。那土豆丝前提是什么呀？这土豆丝儿您必须切完以后，您拿水得拔了，去了那淀粉。而且要炒这时候您得烫一道，您别生着搁锅里跟这炒饼，这土豆丝儿 还没熟呢， 对不对？这饼烂乎了， 哦， 这得有范儿，你得什么？您饼都差不多炒好土豆丝儿拌进去再炒，这个咱这聊天啊，聊天。 哎，您这一语道，哎，道破梦中人呐， 这不梦中人，你是你比如说真有那个炒土豆丝儿，哎，不拿水漂，直接要生的时候炒好一会儿了，甭勾芡了， 嗯， 红的乎，您猜怎么着？还没熟呢，粘的，都嘎锅上了。 对， 为什么呢？前提你得经过处理，说这个360行，这行行里边都有学问。 是。 啊， 我上上周六的时候在家里边做那个土豆炒肉片 啊， 嗯，然后就是土豆炒的都，那肉片都已经。老了， 要抽抽了， 哎，都老了，瘦肉比较多嘛，都老了，这土豆还不行，最后只能加水往里咕的，哎呀， 哎， 越做越难吃。 哎，不是，你看肉片一煸，你当然你这个就是肉片炒土豆片， 嗯， 肉片肥瘦了才好呢，您再往里边再准备点大料， 嗯， 搁上点花椒， 嗯， 对吧？葱姜大点，油大点，您把肉片一煸， 土豆都不用焯，切完片以后头头就得了。煸肉片的同时，五香料不是也下去，葱姜也下去。 嗯， 那下去把土豆搁里边稍微一煸，加酱油。 嗯， 对吧？酱油加上去了，酱油就肉片煸完了，先加酱油让它上色儿，加五香料先加酱油上色儿，上完点肉香味儿出来了。 嗯， 这时候再下土豆片，稍微一煸，跟着往里边别搁凉水，搁开水，水一定漫过去。 哦， 再跟着敲开锅，一开锅盖上锅盖，改小火咕嘟。 哦， 这一咕嘟，您猜怎么着？一会儿那点肉香味儿、香料的香味儿全扒土豆片上了。 哦， 出来又黏糊又好吃，还烂糊又下饭。 哦， 是不是爱吃辣的提前搁点辣椒节儿、 哦？ 那就不一样，那吃晚饭喝点小酒都成。说话你要生炒，那您放心，保证嘎不过。 对，您说这个是啊，原来我是这么做，就加开水直接咕的。 啊， 后来我是去人家餐厅 啊。 然后我看他们那个员工饭 啊， 里边就那土豆片炒肉片， 利落着呢 啊，利落着呢。我说，哎，这挺好，他说就是炒就得了。然后我说，哎，那我回家自己也试试。结果一炒，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告诉你那怎么弄的呀？那先把土豆片切完了，泡完水，我拿水炒，跟炒土豆一样。 对对对对对，您 炒完了以后，这一员工饭的锅大呀， 对， 肉一炒到里边一拌火，油大，够咸合适，这就 OK 了。 嗯嗯， 还在那咕的去。 啊，对对对对对， 没工夫。 对对对，您一抄，哎，解决问题了，好，特别好。哎呀，一秒说了，跟您几位说一道我从小就爱吃的菜，估计很少有人吃过啊，叫这是电萝卜丝吗？ 对， 是吧？ 就是萝卜丝， 这是什么意思？电萝卜丝？ 什么电萝卜？ 不是电，马甸的甸。 对，就是小的时候 啊， 把那萝卜一般都是紫瓤的萝卜 啊， 切丝儿 啊， 切丝儿完放盘里 啊， 然后如果要是档次高的，再切点苹果丝儿 啊， 也放里头，然后往上撒点红糖，不是撒点白 糖啊， 一拌凉 菜。那就是凉菜， 对对对， 用糖腌的、糖渍的萝卜丝儿 啊， 哎，一般就是心里美。那玩意儿切完细丝儿以后，您一腌，拿多来点糖。多杀一杀，腌完走上出来，那汤都得喝了。 哦， 来通气。 哦， 人不能摆着无萝卜，那韭菜下酒，嘿，那萝卜丝儿，那汤一喝，你看你的特别的地道。 嗯， 啊，这跟北老北京有赛香锅一样，啊， 嗯， 都是人路子。 行，一秒您别吹了，看来好多人都吃了。好多人在问说，既然做白菜，那芥末墩儿一定得做呀，在家里边。 在家里边，你要做芥末墩儿，说心里话。我说也费劲，您听着做着也费劲。 嗯， 告诉您招着最简单，做芥末白菜就成。 哦，别弄成堆儿了。 你弄堆儿，你是不是得选菜啊？ 嗯， 您是不是得准备坛儿啊？ 嗯，哎，那堆儿是自己裹起来的是吗？ 当然了。 哦， 那当然了，大哥的就来了，说一颗白菜就出这么一堆儿。 瞎问， 是不是这意思呀？ 哎， 人家得有功夫。 哦哦， 啊， 小胖的意思是白菜跟。哎，自己快摆一造型，好的，撒汁儿， 知道吧？所以那芥末墩儿呢，家里边不太方便，管子里边一个多得有工人，他没事儿干嘛？先前提要做这个，然后收起来卖。 哦， 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其实建议您就做芥末白菜就行。 那这样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不够教大家了，咱一会儿到下一时段一开始，咱就说说这芥末白菜怎么做。 好，没问题。 成吗？ 没问题。 今天咱们说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哎， 白菜也说了半天了，一会儿我们也能说说萝卜。 可以，你说芥菜没毛病。 哎， 是是 行，您说什么都行啊。 哎， 这个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来跟我们一块儿聊一聊啊，咱们一块儿探讨一下究竟怎么能让我们的这个厨艺更加精进啊。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他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卡罗拉新车到，汇至万家。1月31日前，至高享首付60%，2年零利率，更享购置税补贴。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双安商场喜福会，囤年货正当时。1月19日至2月11日，全场超频5折起，逢5、6日满1000元再送100。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本期的重量级嘉宾，便衣坊的集团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老师。 好，谢谢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对，五个 L 是五个吧，他说了，哎呀，就爱听牛大厨聊天。 谢谢。 我是不做饭啊，也没有什么想问的，哎呀，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好， 多好， 谢谢您，谢谢您。 哎呀，就我就可惜了了， 嗯、 我们直播间没法吃饭，没法支炉子。 嗯， 我就特羡慕牛老师，那个跟那个那边做的，哎呦那节目，我就特羡慕。您就、 哎、那一边做是后来真吃吗？ 真吃啊， 那假的呀！ 啊， 我要是那摄像，我就彪打包。 真的，一圈人围着一块吃，呵、嗯、那。哎呀，可惜了啊！这争取吧，我们这个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哦、啊！好，今天 八七六现场咱就炒俩， 就是啊，啊这个今天 见白菜呗， 对，今天啊见不白菜哈、 啊啊， 对，好，那就见不白菜。今天咱们聊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今天咱们就拿这个萝卜和白菜开刀啊，看看怎么把它们做了更好吃。刚刚咱们聊到了见不白菜，说好多人因为问这个见不墩儿嘛，见不墩儿您在家做有点稍麻烦，所以牛老师建议您就直接做见不白菜就得了，吃起来是一样的哈。 是， 嗯， 芥末墩儿它也是芥末白菜。 那是， 嗯，这个您先得把芥末准备好。 嗯， 买了芥末最好是当年的、没冲过油的这个新的芥末。 嗯， 因为过去那个卖那芥末的呀、都是拿我们说那纸包着一小包，居家过日子买到副食店买一包芥末，您看一走了油的那芥末。那上面有油花出来了，走了油了，这芥末没法吃了。 哦，它也是属于不能见油性的东西。 对，那就是因为那个芥子里边它含油，知道吧？ 哦、 所以那个粉出了油了， 哦、 这意思了。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说，什么买芥末？现在您买了，您得到带着超市可能能买到。啊，买了芥末，芥末买回来你得泼芥末， 泼芥末， 哎， 拿油 泼芥末不是拿油，我们叫北京人叫泼芥末，其实就是说发芥末呗。我们叫泼芥末，北京人。 您解释了一下， 啊、 我还是没听懂发芥末是什么意思。 就是芥末得用热水给它搅 劈开了， 劈开了以后让它出了味儿。 哦， 哎，叫泼芥末。 哦，明白了。 啊，或者叫发芥末。 嗯。 啊，这芥末买回来以后呢，您现在准备说，比如说在你上外边吃馆子吃饭，有什么芥末鸭掌？ 对， 是吧？芥末这个，芥末那个。但是那个芥末呢，一般吃有咸酸的。有甜酸的两种，什么东西吃甜酸的？里边像刚才说的芥末白菜这一类的， 嗯， 这要吃甜酸味的。哎，你比如说芥末鸭掌、芥末鹅肠、芥末什么什么肚丝儿，这一类一定要吃咸酸芥末。 哦， 那这芥末怎么泼呢？你说把芥末装到碗里以后，用啊刚开的开水，您离开壶一离开就不是100度了呗。 嗯， 那是97-8度了呗， 嗯， 趁热给这芥末一点点加水，拿筷子给它和了，能粘的稠粥似的、 嗯、 非常黏糊，稠粥的卸开， 嗯， 还别稀喽、 嗯、 然后呢您就找张纸给它趁热一蒙，哎，过去呢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生炉的炉台，或者现在家里有暖气，就是说您得找一暖和地儿让它去醒来去，哎，等它醒好了以后，那个芥末就冲鼻子冲辣，芥末冲辣，然后呢要吃素的呢你就搁糖搁醋 啊，就是吃荤的咸酸芥末也得搁点糖，因为芥末有苦味，后一个是苦的，所以那多少提点糖。 哦、 但是盐呢就得重一点，醋呢大一点，哎，再搁里头的香油，这芥末就行了，吃咸。哎，咸的拌个芥末肚丝啊，拌个芥末鸭掌啊，芥末鹅肠啊，芥末等等。您要吃甜酸的呢，就是素的芥末白菜啊、胡萝卜等等这一类的，您就糖大点醋大点甜酸的咸味轻轻一点就得了。说来了芥末堆儿，我出一主意说您来芥末菠菜，这芥末泼了，这个呢不需要有多么热的水，就泼完不需就拿热开水泼完以后不需要再捂着了。 嗯， 听明白了吧？不需要再捂着。白菜刚才咱们前面不是炒白菜来的吗？醋溜白菜跟醋溜白菜一样，您削了个片儿，片片也行，削片也行。哎，准备啊一个坛子，然后呢坛子已经烫热乎了，把水倒净了。家里边呢，当然你得不锈钢盆什么的都成，啊，刷的干干净净没油，哎，烫了，哎，然后做一水锅，得干净啊。水做足了，水开了以后，水开了以后下这白菜到里边焯去，这焯怎么焯？到里边一打滚就得了。 嗯， 哎，火要冲，水要宽，到里边一打滚，趁热的捞出来，控了水的倒这坛里，撒上糖，搁上芥末，拌匀了， 就腌着它， 封着它。 哦， 两三天就出来了、 哦、 吃的时候加上醋一和了起火了。 嗯，这 也有的把醋搁里边的、 哦、 帮助发酵，也有这么做的。 哦， 没问题，这就最省事儿，芥末白菜。 哎呦，这等于趁着热乎就直接腌、 啊、那当然了、 哦、 它热乎的芥末不就是味儿就出来了吗？ 哦， 你要凉了它那个，为什么芥末趁热一闷在它在里边的脑子、嗯、这白菜里边且凉不了呢，等这白菜凉了，这芥末就 对 就好了。 对， 哦，这么来的。 哎呀，墨子妈说，我小时候呢，我妈总是炖一大锅的肉啊，你想啊，这个时代就已经不一样了啊。她说然后呢就把这一大锅肉放冰箱里，然后她就摆搭炖白菜、土豆、萝卜、酸菜， 嗯， 反正只要开始跟这些东西炖了，就从这个肉里头快两勺一块炖。 过去啊，好多好多人家会过日子都这么着。你比如说这红烧肉或者炖肉，我们家里边炖肉吧，炖一锅，炖一锅晾凉了，分成份儿。 嗯， 今天咱们炖点什么呀？ 嗯， 下班回来了忙，白菜咚咚咚咚咚一切， 嗯， 是吧？粉条一泡，这就炖粉条白菜了，这就一锅。 嗯， 哎，今儿回来了，改点酸菜，哎，一炖。哎，明儿买点爆豆泡回来，你看，这就齐了，非常好。哎，方便快捷还好吃。现在想起来才怎么着？ 嗯， 想起来都好，因为那时候缺油缺肉。 对， 哎，如果要不是回忆，现在就专门吃这个的不多。要专门吃这个，一定是那个时候的记忆特别好吃。 嗯。好， 甭管是米饭呀、馒头、花卷啊、烙饼啊， 哎、 来这么一碗这个。 对对对对对，只要有肉就行啊。大齐也说了，每到冬天，我们家都拿水仙盆泡点蒜， 嗯， 等那蒜长出来了，那个 芽子、 蒜苗啊，然后剪下来做面码或者是摊鸡蛋，可香了。嗯， 也可以吧，也可以。 然后这个 乍一听跟种水仙花似的， 哎，确确实实，哎。我们家的街坊也这么干， 嗯， 啊，弄个水仙盆， 嗯， 哎，还弄个洗米给蒜串好了， 嗯。 其实那天我们出去，我们俩一块遛弯来，看见人家一个种这个的，人家比我们俩招高， 就也是蒜的这个吗？ 啊，人也不码，也不包瓣， 那怎么弄？ 人就这么一水仙盆，为什么？人家蒜连包裹带着皮，因为你为什么要种这个？ 嗯， 因为家里那蒜它出芽了。 哦、 吃的就糠了，就没意思了， 对对对对， 所以必须要种，加上点水，一种它长出新的，吃的青蒜苗。也挺好的蒜，种它有毛子木，它就是为了看点青，冬天嘛。再说那蒜一出了芽就糠了，没法吃了， 吃 没味儿了。 对， 所以哎，就废物利用了。那天看人那招挺高， 嗯， 整个的不包，连皮都不包， 嗯， 哎， 长得还挺憨实，还挺地道。你看， 那您家怎么弄的？还都给包起来啊？ 我们家鸡蛋都给包了。 哟， 哎呀， 讲究， 嫂子更认真， 讲究讲究， 真是， 哎呦， 对， 大家闺秀，开玩笑啊。NY 汤圆说了，小时候啊，大约也就20多年前吧，妈妈的单位食堂有一师傅会做一种火烧，特别好吃，是肉火烧，啊，就是那个外皮儿像现在那种鲜花饼的那种外皮儿，就是酥皮儿。 酥皮儿， 这应该是南方的火烧啊。说里边那馅儿呢都是肉馅儿啊，那肉馅儿里边还有一些葱香的味道，还有一点胡椒的味道。不知道现在这火烧哪还有卖呀？我特怀念这个味道，有20多年了。哎，自从那个师傅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了。嗯。 这个咱们在哪儿吃过吧？就是这种， 应该是南方， 是吧？ 对，应该是南方，去南京啊，或者是哪儿，我们吃到过类似的。您的一酥皮的做法，一般北方很少这么做。 北方也有，北方的食堂做这样的多。 哦，是吗？但是南方师傅， 或者街上的点铺，人没人做这个、 哦， 这不卖钱。 哦， 费了半天劲、 哦， 一般都是什么呀？食堂的师傅，人家啊，为了调剂生活。还有食谱的，像这样的，人、 嗯、 家到那个机关食堂依然有做的， 对， 有甜馅的，有咸馩的，非常讲究。您就甭说，您现在讲那些食堂，比饭馆饭庄的技术高多了。 哦， 我不是说人家不好，人家确实好，特别这必须得想着学，人做的特别精细，特别认真，人家有要求。人家是有要求的。 那是这个。具体哪儿吃这个，我们看看啊，看谁家的那个食堂，哪个单位食堂有卖这个的，咱们可以提供一下线索。我再告诉您一个特别好吃的火烧的地儿。 带肉吗？ 啊，当然带肉了，非常之这个有名啊，这个也是我的家乡啊。这个大家可以坐火车啊，动车3个小时就到新乡站下，然后呢，那边有那个长途汽车，直接坐到延津县。延津县满地都是卖火烧的，叫延津火烧。 哦， 这么大一个， 嚯， 硕大一个，特别大。 这哪儿火烧？这是饼， 类似吧，反正那边叫火烧啊，就这么大一个。当时为什么做这么大呢？就是有人说当时啊，就是做火烧这家人特别有钱。他呢就爱吃这种就是烧饼夹肉啊什么的，他又让自己的厨师就研究，说研究出来一个这个。他说那个时候呢，穷苦人多，他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说哎，咱们就把这个做成火烧，那个拿出去送，说送一开始说哎，你吃几个？2、3个什么的？别，咱就做一个，保管你饱，就做了这么大一个，这么厚。特别的好吃，尤其是刚做出来的，跟您这个不太一样，它不是酥皮的，有点像烧饼似的，但它没有芝麻啊，上面没有芝麻，是一个螺丝转一样的转起来的。这个我估计北京应该没有卖的，您都别说北京了，就延津县是新乡的一个县城，就这么近啊，新乡市卖的延津火烧都没有延津卖的延津火烧好吃，就差这么远。所以每次回去我都吃去，赶着放假，您如果有空的话，去那边转转， 坐三轮公车。 圆了圆了，这儿有这么多听众人都说了 啊，有啊， 北京就有啊。 哦， 您比如说像啊，淡蓝色的天空说了，东直门蜂巢剧场旁边有卖的肉火烧。 嗯， 另外一个板砖说了，哎，这个听着好像有点是那个。苏州那儿卖的肉月饼那个意思，靠谱吧？那肉月饼没吃过。然后呢，说你们说的这个肉火烧，北京现在就有，叫麦多馅饼，不知道麦多馅饼，所以可以让那位朋友您可以查一下。而且说这个麦多馅饼的不止一个人说，好多人说，因为就像牛老师说的，小时候食堂多，那个时候我爸值夜班，然后带回来的。值夜班他们吃的那个饭就有这个，但是它里头呢不是肉馅儿，它里头那应该是、就是大油熬完了以后里头那个 渣子， 哎，渣子 油梭子， 对，做的这个， 哦， 外头酥，然后里头有这个，哇、哦，天哪，好吃，真好吃。 好，还有一个问旁的，您去那麦兜馅饼看看去啊。有问这个尾的问了，说牛老师下周就腊八了，腊八蒜怎么能让它快速的绿呢？ 您呀、啊，腊八蒜怎么让它快速的绿？ 嗯， 蒜别长盐包好了以后醋一泡，您猜怎么着？ 好了， 暖气上一搁，暖气上一搁，白天晒着太阳或者在日光灯下它就绿得快。 是泡在里边然后放在暖气上 啊？暖气它暖和呀。 哦， 挨暖气边上，白天再晒着太阳。 哦， 灯再照着。 哦，这 三两天的， 这跟晒黑了是一个道理。 对 呀、 啊。 哦， 光合了它不就它不就亮就绿了吗？ 哦，行，好嘞。还有好多好多有问问题的，咱这样进一条广告，然后马上回来。有人说自己做红烧肉做的不错，但这排骨怎么做都做不好，您帮着支支招啊！ 哎，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这是易夫的问题，我牛老师问你一下，我呢在家做红烧肉啊，做出来哎呦特好，肉特别软，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好吃。我用同样的方法炖啊，前几天炖了点排骨，怎么吃起来那排骨肉特柴？您听听我的做法啊，看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 哦，好， 我选那种那个小的那个小条的那种猪排小排吧、嗯、啊，拿回家呢用清水先泡泡一个小时出血水。您这还做不好啊。然后凉水下锅，等水开了之后把排骨捞出来，另起油锅炒糖色，然后把这炒好的水呢，这个这焯好水的排骨倒到这个里边，然后上色，加一点生抽葱姜段，炒出这香味之后加开水，放入八角桂皮香叶，大火烧开十分钟之后改成小火炖一个小时。肉很烂了，但总觉得这排骨肉有点柴，您看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这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非常专业，这个 就是啊、 但是呢我建议您，一可以拔血水，二一个焯排骨别使凉水下锅就这么煮去。 嗯， 而且我建议您泡完了血水这排骨啊别再焯了， 嗯， 直接您呀、啊、油宽着点儿，把它捞出来控净了，不是泡了拔了血水了吗？控干总了，您多烧点油，油呢油温热着点，分几回把这排骨过一道油， 哦， 过完油这个油呢留着耗耗的，下回还能用，还能干别的地方，然后留点油回去再炒的那个香料跟糖色， 嗯。 哎，再下来排骨，再煸煸，再加开水，再照着您那方再炖、嗯，就行了。这个东西它没有血水了，你想你拔完血水，您再焯完了还是凉水，把这血水全排净了， 就越来越紧了。这肉， 肉一个肉紧了，肉本身的津液、血水没了，津液也没了。这津液什么？咱们人体里除了血以外还有津液，对吧？猪它也一样，没津液、没嚼过了，您还吃什么呀？ 对。 它不就剩自来水了吗、 嗯、 那它自然它没有油水了就柴了，从里到外都柴的。 嗯 啊，所以您这么着看，我这主意也不一定对啊，您试试。 您试试啊。这个寂寞无人相告也说了，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把蒜买回来之后啊全都给包了，放一个干净的饭盒里边，然后这样呢就能保持的时间更长。如果您带着皮儿放到冰箱里呢，特容易烂，而且爱长芽啊。还说呢，说牛老师您那西红柿炒鸡蛋的做法我会稍加改良，我呢在这个临出锅的时候放一点点的蒜末， 嘿，更香了呗， 挺好啊。还有一位这个迷了路的葫芦娃啊，没错，你回家了啊，就是这儿啊，带我齐发长发及腰的时候，他说哎，一说火烧你们就蒙圈了吧，啊，我听着怎么这么像上海的肉月饼呢？我听着也像啊，只不过上海的那肉月饼也好啊，或者是那个肉饼也好啊，就那饭甜头，听着人家说那个 火烧是火烧，月饼是月饼啊，长得模样虽然差不多，但是还 也大也差不多吧，但是这火烧得吃热的，热月饼得吃凉的， 对， 是不是？火烧得趁热吃， 要不得多腻啊！ 啊，比如说刚才这个夏明说这个盐津的，是盐津那地儿吗？ 对，盐津， 哎，猪文丑那地儿吗？ 哎，是 是吧？ 你 看， 你看， 盐梁猪文丑，罐儿也在那吃了火就回来了。 哎，是的，是的，是的， 是 吧？ 等什么时候我也坐火车那儿来一趟？ 哎呦，那他太好了， 弄俩大萝卜段回来 啊， 肉的， 哎，那 是吧？ 哎，那个可以放， 是不是？ 放回，但是回家热不好吃，您还是去那儿吧。去那儿我请您吃得了， 那我得花点多少钱车票吧？ 车票我给您报， 多少钱呢？ 管去不管回。 你这，你说这好，我花了个千八百坐大坐仨钟头高铁，我上吃一火烧，行，但是也靠这口， 好好吃，好吃，真好吃， 顺便就玩玩新乡， 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这就是说起北方的这饼，我就觉得比南方饼好吃。我记得去无锡的时候 啊， 他那边有卖，也是当地算特色吧，叫玉兰饼。 哦， 一听这名，我说哎呦，这名多好多好听啊！ 对呀，玉兰啊， 是啊，这肯定是甜的吧？ 当然了， 买 不一样，卖玉兰饼不一定是甜的，为什么这姑娘叫玉兰？ 反正没看见姑娘，哎呀，这饼也不是甜的，就像您说，里边是肉的，而且里边那肉是真甜，一汪的油啊，咬完之后就往下流油，嚯、哦，这腻死我了！ 哎，你现在觉得腻了 啊？ 你别倒退几十年，你试试。 哦，那倒是。 哎呦，可解馋 了，撒手了， 是不是？ 那倒是，那倒是。得嘞，这个有好还有好多问题，咱们一会儿再回答啊，不着急。 啊、 接下来咱也聊了半天了，今天萝卜白菜是咱的这个 主题 。咱白菜做了不少了，咱做个萝卜呗。 萝卜 啊， 您打闻，您得意哪口？ 萝卜肯定炖肉吃啊，萝卜鸭。 萝卜鸭， 酸萝卜还得炖老鸭，你看这个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这口， 这明天都大寒了，那么冷。 你说这萝卜鸭是酸萝卜炖老鸭， 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 简称 那不成 啊、 哦！你得先把萝卜搞酸了。 哦，还得把它 萝卜不搞酸了，怎么鸭子也找不着老的呀？ 哎呀， 是不是？你可以说，你比如说这萝卜怎么吃？你比如我们说。刚才在外边跟梅子们还聊天、 啊、 什么萝卜 啊， 嗯， 是不是现在大家见识多什么象牙白居多， 嗯， 北京过去到这个季节，您甭说您去哪儿，去电影院门口， 嗯， 照样卖脆萝卜， 拿一根长签子穿上的，你在那儿咔咔咔的吃当水果、啊、 哎呦， 过去这个电影院门口，戏园子门口、 嗯、 哪儿都是这冬天啊，都是卖心里买的脆萝卜的， 哦， 然后给小刀一拿，那萝卜给洗的倍儿干净的皮，擦的锃亮，挑完一个来上秤一腰，腰完了拿他一电工刀子，咔咔咔咔，连皮带帮带瓤，给您四六瓣一切，您拖着劲的撅着吃倍儿地道。现在您找心里买费劲了。 哦， 少了，没有过去多了，当然不少，你得上菜站上买去。 哦。 是不是？ 那时候 萝卜也得会。 电影院味儿啊！ 不，那过去不管的。 你想多了。 不是您吃，旁边街坊还吃呢，一样。因为都是冬天，它水果少。 嗯。 现在您要吃，那不是招人讨厌吗？ 嗯。 那过去可不这个。 是是是。 是吧？那是此一时彼一时。 对、 嗯。现在吃萝卜少，您水果遍地都是。过去没那么多。 嗯、 这冬天这还当水果呢，人不能百日无萝卜。吃萝卜干嘛？它通气。 对。 而且我们生活当中，你比如说这过年过节现在大寒了是吧， 嗯， 小寒大寒怎么讲，又是一年到年关了、 嗯、 这时候的主菜您吃什么，除了白菜以外不得调节调节吗？刚才那位说了，那位也说了，弄糖腌个白菜丝儿，一边腌个萝卜丝儿，那基本上家家都这样， 嗯， 基本上谁家都这么吃， 嗯， 当然了弄好的切得细一点，糖水多一点， 嗯。嗯， 就这点事儿，然后呢，这萝卜，现在你看象牙白在北京多，我们小时候象牙白不多，脆萝卜、变萝卜就这两样居多，然后胡萝卜都不特别多。 哦，行啊，一会儿再来教我们这萝卜应该怎么做， 好， 好不好？ 没问题 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京东乐购会选建行， 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建行持卡客户每天上午10点后，在京东商城购买实物商品，通过京东支付使用建设银行快捷支付功能进行支付，单笔满等88元，立减8元， 每天限前16000名，活动共48万人次参与， 浓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优惠活动，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卡罗拉新车到，汇至万家。1月31日前，至高享首付60%，2年0%利率，更享购置税补贴。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 无房产、融资难，通通不存在。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大力发展保理业务，助力企业盘活应收账款，践行普惠金融理念，以应收账款申请融资，免抵押、免担保，放款快，费率低。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不要无趣，不要限制，好与优秀之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1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情况啊。双休日期间呢，本市转受高压底部的偏东风影响，天气逐渐由晴转阴。周六午后开始天空云量增多，气温有所降低，比较适宜假日的出行。周日白天天气转阴，夜间西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小雪或零星小雪，体感比较阴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周六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60摄氏度。周日多云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18点31分了啊，目前呢这个城区的交通状况依然不是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吧。环路方面，东部和西部环路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长安街以北的路段双方向，比如说北部环路的北二环全线双方向，北三环、北四环、北五环中路的双方向都是车行比较缓慢的。再来看一下联络线方面，以建外大街、莲花池东路、紫竹院路、通惠河北路出城方向的车辆是最为集中的。高速方面呢，京藏高速的马甸桥到建祥桥，还有京城高速的来往营桥到吉祥寺桥，京港澳高速的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到钦发地桥，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间都是出京方向压力非常的大。机场高速的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建议绕行机场二高速。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车辆比较集中，另外呢温榆桥路段有事故，后车请您小心避让。出京方向呢三元桥到五元桥的路段也是非常多的。关注一下北部的联络线，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南向北方向啊，都是车多比较行驶缓慢的。西土城路西直门外北大街、北太平庄路德胜门外大街，还有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新街口外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比较集中。依然还是那句话，这个到了周末了，车比较多，但是堵车别堵心。最后一个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在路上陪着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有的朋友支招了，杨军说了，腊八蒜想要绿的快，剥完蒜用刀把下面的根部切掉，然后往醋里放一勺糖，放在阴凉处阴几天它就绿了。我刚做了一罐子，超级绿，超级好吃。 也可以吧， 试试啊，这大家都试试啊。这个刚刚咱们说到了萝卜， 嗯， 哎，萝卜，咱们还没做呢吧？ 嗯，没做呢， 要做还没做。 我点了一个被您给退回来了。 没，你点什么来着？ 您说得把那个萝卜 炖那鸭子， 萝卜整醋了，整酸了， 老鸭呀啊！ 您说算了哈， 不是能做那个，能有酸萝卜就炖老鸭子，谁不能做呀？ 哎， 是不是 啊？ 其实就一炖鸭里边加点配料，配什么？配点酸萝卜， 对， 是吧？白汤一煮。不要红汤里的，主要是喝汤了就。 哦， 他要吃那萝卜，酸萝卜里边，是是四川泡菜里边的萝卜，还有酸又辣呢。 是是是是， 是吧？连胡椒都省了。 嗯， 那搁点泡菜盐水，那就地道了。 嗯、那您教我们做一个好的呗？ 萝卜呀， 啊，我怎么看不上呢？ 不是萝卜，其实挺好。 哦， 你比如说吃馅 嗯， 您得是变萝卜。 对， 炒个辣萝卜条 嗯， 您得是变萝卜。 嗯， 您是其他萝卜做就不太好。什么是变萝卜？今年我又看北京不少，北京今年又不少，红皮儿、白瓤，哎，圆的，哪个也得够个一斤多，哪个也得一斤多二斤的，那个萝卜叫变萝卜，又叫灯笼红，那个萝卜为什么水头小，萝卜气足，味儿辣，它就适合于做菜吃馅儿。 哦， 你比如说烩个萝卜条，是吧？炒个萝卜丝，弄个萝卜馅的包子，萝卜馅的饺子，萝卜馅的馅饼，啊，都成。哎，吃萝卜馅一般呢有焯完了，或者拿擦子先擦完了丝儿再焯的，也有焯切完条以后煮熟了再溜的烧的都有。 嗯， 啊，这就是那变萝卜，它要吃馅儿啊。或者吃炒的辣萝卜条等等的好吃，就像维子刚才说的，点油渣的配着这萝卜条， 哎呀， 那就好吃了， 哎呀， 是吧？要说脆萝卜心里美，一般呢就是拌着吃了、 嗯、 刚才有一位先生说什么呀，撒白糖一腌、 嗯嗯嗯、 糖拌萝卜丝是吧？您还可以咸的呀，就像市场现在饭馆，这些年饭馆不干别的，卖了腌萝卜皮了，那都是家里边的事儿，你饭馆、 嗯、 到那儿去吃饭去，上又让下馆子吃人家萝卜皮、 嗯， 哎呦！我上饭馆我不吃这个，为什么呀？我上饭馆得找点新鲜的吃，我没吃过的。 嗯嗯， 您非上饭馆吃腌萝卜皮去，有什么劲啊？是不是？来拍黄瓜， 真 是小葱拌豆腐，上饭馆吃那个干嘛呀？ 哦、点击率还高，我跟你说啊， 您得找一个好吃的，您没吃过的，是不是？ 嗯， 就老点点熟货不灵。 对，是是是， 是不是？因为也难做，为什么点熟的好吃的？会挑毛病， 对对对 啊，这蒙不了我啊！腌萝卜皮不就这点事儿吗？ 对对， 嗯， 哎，其实吃到饭馆应该吃点新鲜的， 对对， 是不是？你比如说，我这刚才跟小胖聊， 嗯、 下回我准备打张火车票， 嗯、 我去延京那地方瞧瞧去，哎，吃点那肉螺丝转， 嗯， 你的新鲜 肉螺丝转， 你火烧里面那不是螺丝转吗？ 啊， 是不是？ 行， 我听这个火烧不太新鲜，一听够得个儿能拴脖子上吃这个，好家伙， 饿不着， 够个儿，是饿不着还螺丝转， 反正管饱。 管、 啊、这是肯定的 啊，是我就琢磨着去一趟。你刚才说萝卜，你想吃什么？ 村萝卜村老鸭，我告诉你了， 嗯， 您把萝卜准备好，鸭子对鸭块你不会啊？ 会， 会了，出完水，鸭子出透了水，鸭子腥一定得出透水，劈开了以后一定看看鸭子，你买了市场买了那鸭子里边劈开了以后切块不得，先得瞧那五脏六腑，尤其是两肺，摘干净了没有？那必须得摘干净了。 嗯， 肺得拿净了，刷洗干净，然后改块，改完块出透了水，鸭子腥。 哦， 啊，这个季节吃还正好。 对， 什么这寒凉的 是 啊，比吃其他的好，是吧？把鸭子出透了水以后，姜葱大一点，韭黄酒大一点，开水就行。把这姜葱煸煸，加上开水，把鸭块往里搁，加上黄酒，您就白汤就炖去了。 嗯， 这酸萝卜想吃脆的，得攥攥水。酸萝卜给切成小滚刀块也行，条也行，攥透了，把这酸的这水先搁在鸭锅里炖鸭子。 哦， 这萝卜别早搁，早搁了就不好吃了。 嗯， 再讲那萝卜呢，攥完水以后再炒一炒。 哦， 鸭子全熟了，八成熟了，该搁盐了，把味儿调好了，基本上人萝卜咸的还酸的。 嗯， 盐不咸醋不酸，要一咸了醋酸味儿更足，听明白了吗？ 嗯， 哎，调基本的这汤得能喝淡点的味儿，这个时候您再把这个炒过的酸萝卜扔进去。 哦， 开锅滚俩滚了得，别炖的时间太长了，太长了这萝卜吃的又没劲了，因为你是泡过的萝卜，不是新鲜的萝卜，新鲜萝卜炖的烂着点好吃，块大点。 嗯， 这泡过的酸萝卜块小点，切的细溜点，炒一炒少炖会儿才能好吃。 嗯， 连喝汤再吃菜啊，再弄点鸭块再配点白酒。 嗯， 这事儿的全圆满了， 多补啊，挺好的吧？ 对， 很补，好，特别好。 哎呀，这个大家注意听啊，好多小细节都是我们的这个厨房秘籍。比如说您刚刚说的，盐不咸，醋不酸 啊， 是不是意思？ 对呀，你盐够咸了，您那醋就绝对有酸。 哎，好。 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刚才说萝卜，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小时候，刚才我跟围子我们在底下说了，这青萝卜， 对，青萝卜， 现在都认为是味青，味青，味青，味青，这一般现在都叫什么叫水果萝卜，包括山东潍坊的萝卜，是不是？哎，现在说哪儿了？天津这边沙窝萝卜，我们过去有一品种叫味青，当然这都是更驯化以后的萝卜，水果萝卜那时候叫味青。 嗯， 天津多。 嗯， 北京都少，买的人少，北京都吃西红门的。 嗯， 西红门的萝卜叫城门。 嗯， 都得吃西红门出了窖的，这心儿的美叫脆萝卜。哎，吃馅都是变萝卜。还有一种青萝卜，似青似白的那个萝卜，一般都是腌咸菜用的。 嗯， 哎，就北京卖了大烟萝卜。 嗯， 啊， 来，小胖，人家朱珍辉问这问题，我觉得就不用牛老师出手了，你就可以说了。 对，说了这大半袋子蒜现在都出小芽了，怎么处理？ 大半袋子都发芽了， 改绿植啊，对不对？别剥皮儿啊，也不用剥开，直接杵在里边，找一盘子里边倒上水，直接就发芽了，吃上面那芽吃啊。 嘿，还好看。 哎，对，还好看。 冬天屋里还添一景。 没错。 啊， 别扔了、啊！ 一瞧，嘿，这麦苗， 假装以为水仙花， 不是假装吧？跟麦苗似的，刚一出来还倍儿齐、啊，挺地道的， 一茬一茬的 啊，挺地道的。 也有人说了一杯暖茶，说现在啊，买不着好吃的那个心里美了啊，心里美 啊， 啊，就是买过很多次都是那种梗的啊， 梗的那是什么？您买那个这萝卜一定得入了窖、 啊， 出了窖以后的萝卜，它不是光梗，有的时候你得会挑萝卜，有时候人萝卜它糠也不灵。啊，说萝卜，首先呢，小心儿， 嗯， 哎，顶着那脑袋那儿啊，那圈啊， 嗯， 顶层那圈得小，这基本的，弹着听得有水有脆上声，一弹嘣嘣一弹， 嗯， 跟挑西瓜似的。 哦，哎、还有这呢？ 对啊，萝卜的顶层那小点，梗辣的就顶层的大，萝卜缨子多那个、 哦、 啊，梗辣萝卜顶层大。心儿呢得细点儿、软点儿、短点儿 哦， 咱弹弹听听这声儿，这萝卜您吃了才脆萝卜脆萝卜的 哦。好啊，来，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啊，除了萝卜白菜的，底薄酒一杯说了，请教一下牛老师，我呢买了点朋友家的牦牛肉， 我想做成牛肉干，您支个招呗。 有牦牛肉做牛肉干 啊， 这个东西我教您一个啊，这做牛肉干的方法最简单的啊、嗯、我教您一个啊，不一定对啊。您要那牛肉干咱做的，人家像内蒙似的，或者上人家上西藏的人， 四川、 哎、四川这些地方做牛肉干那个方法在家里边费点劲， 嗯， 连烘带烤的， 嗯， 其实您可以把这肉，告诉您简单的招，您把这肉先给酱熟了，酱肉您可能会吧，酱完了以后，这酱到什么程度呢？就五六成熟，它就紧透了，味儿也入进去了，泡泡它， 嗯， 然后您就把这肉啊断了筋，切薄点的片儿，然后怎么样？用油炸喽，或者烘干喽，然后往这油里一泡，泡透了，是什么油？麻辣味的油，往里一泡，泡透了，您慢慢捡出来，您吃的比牛肉干就跟做灯影牛肉。 哎呦，灯影啊，对， 知道吧？ 哦，哎，是，怎么？您回去试试啊，这也不错。真的， 你也回去试试。我说这招，你这一逗我，把我这就掏嘎子窝里边的东西。 哎，挺好，挺好，挺好。哎呦，好，再来看看这位，这是陈先生。陈先生特别爱吃锅包肉。 哦， 刚刚趁着那个短暂的广告的功夫啊，我们让这个牛老师也看了。他是从网上找了这么一个锅包肉的图片。 啊， 他说我在家里边做吧，老做不出来，就像人家图片上这样的，巨好看。你说这汁儿怎么弄出来的呀？ 你是问汁儿啊，还是问这个菜啊，还是说我这个炸这个肉啊？ 他应该都要问一下。 那水淀粉糊你那会做啊？ 啊， 这没别的，就是我们使讲究一点，使绿豆粉、绿豆淀粉、嗯、或者是白薯淀粉。得使那颗粒的，然后呢一点点加上水慢慢给揉开了， 嗯， 知道吧，啊，揉的一点颗粒没有，里边多少都得加上一点点盐，是吧，有的人还做出滴着点油，让省了少沾底， 嗯， 然后肉呢选肥瘦的，是吧，然后您片片挂上它炸的跟我们北京的焦溜一样，它其实就是糖醋味儿的，那叫锅包肉，其实跟焦溜差不多， 对， 糖醋里的都差不多， 嗯， 它有一糖醋味儿的，变成片儿就完了， 嗯， 啊，锅包肉炸的时候呢，关键下锅的油温，包括炸的火候，包括出来的色彩，这您得自己掌握了。跟您说要跟您说的是什么？您炸完得外焦里熟，您别说嫩， 嗯， 熟了才嫩呢，不熟它也不嫩，是不是？外焦，关键是外焦酥里软熟。拿漏勺一颠的那花楞花楞，外焦酥里软熟，那个汁儿就是大甜大酸，没别的，有点酱油色儿，就酱油的颜色金红色，然后大甜大酸，大甜大酸呢，您就是吃在家里边就是酱油一点点够色儿，白糖米醋，您就按1:1的比例兑好了，再加上点清水，里边得有一点盐，要想甜得加一点盐， 嗯。 然后加点水淀粉，兑好了稀稠合适的芡汁，这您要没有把握练一回。然后我个人要做这个，就不要那么多葱姜，我就愿什么呀，搁点蒜末就行。 嗯， 留一点底油，把蒜末先给煸香了，但是别不能千万能糊，一煸就出了爆香。然后把您兑好这汁下锅， 嗯， 下锅这一炒，哎，糖也化了，醋也出香了，这。淀粉也就糊化成熟了，你看汁儿稀稠浓淡合适的倍儿亮，那这个时候你把炸好肉片到往里边倒一翻一拌装盘就得，这就最简单的跟糖醋一样。 哦， 嗯，这个呢我这么说的容易，您反复可能听回放回播， 对 对， 然后您得啊试着来两回， 嗯嗯嗯， 这没有一次就成功的， 嗯， 是不是得来两回。 嗯，它那个亮的颜色就是到最后的明油， 不是明油，您这汁芡你明油多了不成，少了不行，没油也行，没，你看听我的词儿，没油也行，是什么底下那油合适了，汁芡合适了，糖它也亮，汁芡合适，稀稠浓淡合适了，挂上就增亮，不在那点有没有油，不在那个底下因为有油了。啊，如果你要为什么它要挂着明油，明油就显得更亮了。但是你油大了， 嗯， 也不行，它泄了还。 嗯， 是吧？ 嗯，锅包肉是一个特常见的这个 东西，但是哎，是常见，但是不 很难做，很难做。嗯，现在就是吃过几个就觉得还不错的东北馆子， 嗯， 吃他们的锅包肉都会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差点意思， 哎，差点意思。但是呢，那是现在吃，要不我觉得怎么觉得现在就是吃东西啊，没以前幸福了。我记得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有一个特火的馆子，就在好多地儿都有，叫东北虎。 嗯、东北虎，我在亚运村吃过。 对对对，就那边。我哎，咱俩应该是在一地儿吃的，我记得。我老以为这是一连锁，好多地儿，我就在那儿吃那锅包肉，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吃所谓的正宗的东北菜，就是东北菜。 他们家饺子不错， 是吧？ 对， 反正都吃了，什么锅包肉啊，这个是那个血肠啊，是酸菜的酸菜小鸡儿蘑菇，我 杀猪菜呗， 哎，杀猪菜，对对对。当时觉得，哎呦，那锅包肉怎么能那么好吃？ 你跟我说说，你这多少年前吃的？ 您想我上大学吗？ 十五年前吧。 啊，十五年前吃的，那 还真差不多啊。 是第一次吃吗？ 啊， 是第一次， 第一次吃， 就在他们学校边上、 第一次 吃。现在在吃还能吃的那么地道的吗？ 现在吃不着了， 吃不着了。你看我要小时候吃那东西，你吃过吗？没有吧？ 什么呀？ 我要想跟你说什么呀？你比我幸福多了。 哦， 我要想找我那个时候吃菜那个味儿，现在找不着了， 更找不着了。 你找这个 锅包肉， 锅包肉都费劲了。你想我找我小时候那味儿，所以说你这就比较幸福。你跟他们说，他们比你还幸福，因为他不知道原来的东西什么味儿，所以他吃的现在这个味儿还挺好， 没有对比。 哎，是不是意思呀？ 是 的，是的。来，咱们帮助一下，然后呢？好吧。然后呢？问急问啊，我们两个人现在在鸿宾楼，点点什么好呢？俩人， 有， 鸿宾楼呢？你怎么得吃镇店的东西啊？ 嗯， 来个牛尾。 嗯， 哎呀， 是不是 就这一个我 烧牛尾 够了？ 是吧？来个牛尾。 嗯， 是不是再来个别的呗？ 盐爆散弹。 散弹也可以，哎，吃一牛尾的厚重了，来散弹，怎么也弄俩小凉菜啊？ 对， 一个两个都成素的，素净点，喝点小酒。再炒个素菜，不齐了吗？ 俩人就够了，俩人够，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俩人，你看，圈去太少了，台面没东西， 是 不好看 啊， 是不是？挺好。 喜欢吃全羊席的，瞅那菜单里哪个有全羊席里边一个，尝一尝。 哎呀， 俩人能投羊。 哎呀， 全羊， 所以我说嘛， 人家全羊席现在拆开卖 哦，拆开卖， 但是 来个独羊眼， 有一些小。 来个独羊眼， 有一些菜是拿出来卖的 哦。 人家不是招牌吗？对吧？ 哦、 您 散弹 从里边挑出来一个 哦， 对对对，是吧？ 哦， 还有那个鸿宾楼羊汤也好喝 啊、那上鸿宾楼喝羊汤去 啊、反正上一次喝的就觉得特好喝， 不是是好喝，俩人上鸿宾楼喝羊汤去，那火容卖。 哎，有啊， 是不是 高铁去，然后就专门有， 是不是？ 对， 改早点铺了。 是， 哎，来，这带工行卡啊。 有一天呢，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他有些瑟瑟发抖。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火星哥说了，说刚才听牛老师说萝卜腌咸菜，我想起来了，当年我姥姥还在的时候，拿那个大酱腌的萝卜和小辣椒，哎呦，特别好吃。我就是这个啊，就不吃别的就能下两碗饭。现在姥姥也不在了，我当时也小，也不知道怎么腌，就想着能够恢复一下这姥姥腌的这个萝卜和小辣椒。这个肯定不是直接把萝卜辣椒扔大酱里吧，别的步骤也不知道，牛老师您给支支招呗。 您刚才说那个萝卜在搁往大酱里边，也搁那酱萝卜没问题，没毛病。 对呀、啊，做法不一样， 没毛病。再吃做那辣萝卜条， 哦、 但是我们是酱的咸菜，你看辣萝卜干、是吧？ 嗯。 那您把萝卜先给切成条，洗干净以后啊，切成条，您先得找地儿晾晒干去，风干要脱水，脱完了水以后，哎，您再拌上辣椒糊，再一腌，这就是辣萝卜干了。 嗯， 说您要是有家里边说我们家这咸菜不是酱的，那就是盐水，您得有盐汤，对吧？然后把这萝卜也得晾干了水气，辣椒也是稍微洗干净以后，它扎着眼儿得晾了。 嗯， 然后再搁这盐水里边，这用盐水的。因为你想腌现在这个季节，你得腌完什么时候吃啊？ 嗯嗯嗯。 人这一杀冷，哎，就像说那冬储大白菜那时候，这一杀冷的时候，这东西正大破，这盆上市的时候， 嗯， 您买回来，准备好了腌菜的缸，杀了菌消了毒，您还得准备腌菜的大盐。这最次的是加工盐，您别使这碘盐，这不灵， 这不行，它没劲儿。 哎。明白了吧？你得使这腌菜的大盐，啊，至少你得买我们不会说那加工盐，腌菜用的加工盐，盐粒子细一点的盐粒子， 嗯， 拿那个腌，哎，腌辣椒、腌萝卜，这个那个其实特别简单，就切完条以后或者切片、切块都行， 嗯， 拿盐要先风干脱水，然后拿盐杀，再杀出水来，您再加上码好腌进去就行了。天要暖和，您还得倒倒缸，不倒缸不灵。 对， 咸度不够就烂了。 对， 嗯， 是吧？你要吃带酱味的，里边得加黄酱啊，加酱油啊，哎，单盐。 哦，哎，那他那个是说什么大酱的？是往里边把那个大酱搁在 那 拌？ 那前提应该，要是我腌，前提应该脱了水，然后杀完水以后腌两天，然后往这酱缸里一倒才行了。 哦， 那酱缸里不光有酱和酱油，你还得有糖什么的呢。 哦， 啊，你得倒，不是那一锅水就全齐了。 嗯， 来吧， 没有。 今天节目就拿老大的这条信息作为收尾。 哎呀，特别顶！老大说了，我们同学啊，偷吃了家里的剩了半碗的油渣啊，又凉又白又腻，哎呦！从那以后什么肉都不吃了。 就像两场 顶住了。 好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特别感谢牛老师，谢谢您。 不客气，不客气，有什么需要您尽管说。 哎，行嘞，我给您打电话。哎、 得嘞， 去延津吃火烧去啊！ 好，这火烧庙里归你了。 祝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我是王菲。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咱们吃玩乐继续直播，明天见了。 就像那蟑螂雨沙冲击，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 病，讨厌你那么那么的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